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池小池微微歪头注视展燕朝，展燕朝把头低得几乎要窝进胸口里去，只留给了池小池一个毛茸茸的发旋。 我知道错了。 说出那几个字，展燕朝舌根涩得发麻，但又充满期待。给我一个机会，我以后再也不会那么对你了。我对你好，我回去就把鞭子和棺材一起烧了，我让你做阿尔法，最强的阿尔法。你从8岁陪我到现在已经快10年了，10年比我活的时间一半还要长。求求你像以往一样心软，求求你。千言万语来到展燕朝口边，凝结成又一句我知道错了。池小池望着他，不知道过去了多久，他才问道， 所以呢？ 你别恨我，别恨我，我想你跟我回家，我好好补偿你。你的房间我早就恢复了，我买了新的家具，旧的我都给扔了，只要你回去，我以后都听你的。 一连串话说完，他几乎有些缺氧，巨大的压力让他抬不起头来。即使在这几天里面对着合为了他的7、8只虫族时，他都没有这样绝望，却又充满希望。半晌后，他听到了纪作山的审判。 我不恨你，因为那不是必要的事情。 展燕朝一喜，然而还未等他欢喜地抱住纪作山的胳膊，就听到那人继续道， 我不回去，因为那也不是必要的事情。 展燕朝猛然站起身来，还是低着头，但是语气已经变得急促起来。 这怎么就不是必要的了呢？怎么就不是了？对我来说很重要，很重要。 他恨透当初那个发疯的自己了。如果他没有为了图一时爽快把纪作山所有的物件都烧掉，他也不至于除了一个普通的笔记本，连一样残余着纪作山往日痕迹的东西都找不到。心在腔子里疯狂蹦跳，疼得他死去活来。池小池的情绪却依旧很淡。 我认为我的意见也很重要，你可以尊重我的意见吗？ 展燕朝蹦了许久的小孩子脾气又撒了出来。 你觉得我不好，我可以改的，我什么都可以改，可你不能不给我机会啊。 我为什么不能？ 展燕朝指关节啪啪响了两声，在往常这是他发怒的预兆。 又要生气了吗？ 赤小池心平气和地问。 又要拿鞭子出来了。 展燕朝的手指松开了，他抬起头来，定定地望着眼前人。一颗大而圆的泪珠从他眼中坠出，挂在睫上摇摇欲坠。赤小池仍是看着他。苦苦哀求的展燕朝，惊慌失措的展燕朝，蓄意讨好的展燕朝，软弱无力的展燕朝，在纪作山原有的记忆里通通没有出现过。在纪作山那些记忆中，展燕朝是强势的、霸道的、天真而野蛮的，而这些与以往截然不同的展燕朝，赤小池在数分钟内看了个遍，在他体内的纪作山同样也在看着这一切。很快，纪作山开了口：“ 走吧。” 没有悲伤，没有愤怒，没有欣喜。只是说，走吧。 池小池从善如流，掩上册子，打算去看看他意外到手的新机甲。展燕朝抹去了长睫上沾染的泪花。 季洛山，我喜欢你。 池小池未有太大反应，只是站住脚步，但季洛山心间却颤了颤。在他还活着的时候，展燕朝从来没有这样认认真真地说过一次喜欢，哪怕是欢爱的时候，也不过是贴在他耳边说些叫他面红耳赤的流氓话。没想到现在居然能有幸听到。季作山发出一声自嘲的闷笑。池小池听到季作山这样的笑法，便已经猜到他的态度，不再犹豫，迈步朝外走去。展燕朝追出几步，痛的。 季作山，你敢说你不喜欢我？你敢说？ 走到帐篷门口的池小池撩开篷帘，冲后面懒洋洋地挥了挥手。 不敢。 池小池坦坦荡荡的。 喜欢过，没什么不好承认的。 倘若没喜欢过，季作山不可能那么难过和痛恨，恨到宁可自焚尸身，也不愿被展燕朝带回去收敛。不过一切都是过去了。季作山消失在帐篷门口后许久，展燕朝才颓然坐下，把那一次性的杯子拿起来，摩挲了又摩挲，始终舍不得丢弃，最终揣进了自己的怀里。离开帐篷，池小池仰头看天，清晨的第无数缕光芒洒下，将少年清瘦的身形包裹其中，让他微微眯起眼睛。061确认过数据说， 回值上升到了30了。 嗯。 061忍了又忍，还是没忍住。 不对卡吗？ 池小池闭着眼睛，嘴角倒是慢慢勾起了一点笑。 请这位同学不要嘲笑老师。 池小池委屈道， 我没有。 061微微粗了嗓子， 你偏科这么严重，怎么回事？就不能把好感值这门课的分匀一点出去？ 我没用好感值呢，是因为对展燕朝来说，好感值才是最好用的道具。 061如同一个人民教师一样义正言辞， 小孩子家家，不要说什么道具。 你怎么了刘老师？快把原来那个刘老师还给我。 季作山扑哧一声笑了出来。 你们感情真好。 061总算记起身体里还有个人，隐隐有些耳热。池小池倒是自然。 开玩笑，这是我老师呢。 说吧，他对061道。 呸，死了这条心吧，我不会说出我党的秘密的。 跳戏这么快。 但很快061就接上了池小池的戏。 你年纪轻轻，为你的未来考虑不好吗？为什么要执迷不悟？ 池小池做昂然不屈状。 因为我们的思想是进步的，你的思想是腐朽的。 季作山听不大懂他们在说什么，但还是禁不住乐出了声。061和池小池不约而同的想笑了，声音还挺好听的。自暑训中回来，季作山性格变了许多，他开始尝试加入061与池小池的对话，从061那里借一些不同世界的书刊，试图了解不同的社会形态。领到机甲后的某天，罗西在机甲修缮室里找到池小池说， 你带回来的那些纳曼金属我测算过了，完全可以把布鲁从头到脚重新加强一遍，还有的剩。 池小池从布鲁的机舱内钻出，脸颊上蹭了些机油。 多谢。 不谢。你挖矿去了？从哪弄来这么多纳曼金属？ 池小池淡笑不语。池小池既然不打算说，罗西也不会逼他。朋友之间就算再亲密，也总该有点秘密。 不是有新机甲吗？怎么还想着用布鲁？ 池小池往自己脸上贴了一道金。 念旧。 罗西突然想起来什么， 我的机甲到货了，你的呢？拿来让我研究研究。 哦，那个卖了。 池小池抚一抚布鲁的后背， 我有布鲁就够了。 布鲁温柔地抬手摸摸他的下巴作为回应。罗西泛着蓝汪汪的眼睛有点不甘心， 卖给谁了？不是说好让我研究一下的吗？ 池小池用毛巾擦擦额汗， 卖给汪西周了，他正好是速度型的，你要觉得去汪家研究不方便，我给你要回来。 罗西秀眉一挑，冲他比了个大拇指。正欲离开，池小池却在背后叫住了他。 罗西，你想做科研工作，对不对？ 罗西愣了愣。 是。 想做科研，就得先做 Alpha， 才能接触顶级资源的资格，是吗？ 是啊，这不是很正常的吗？怎么突然想起来问这个？ 他重新钻入机舱，轻声道： 不，不应该是这样的。 罗西摇摇头，不知季作山又突发了什么奇想。